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一段音乐都是动人的旋律，每一段声音都是真情的流露。2021声音的记忆，北京音乐广播优秀音乐专题节目展播。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歌声里传递着梦想的力量，歌声里凝聚着奋进的精神，歌声里爆发出不屈的呐喊，歌声里燃烧着永恒的热爱。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系列专题音乐节目《歌声献给党》，重温经典旋律，致敬光荣岁月。北京音乐广播倾情奉献。 一曲大合唱可顶10万毛瑟枪， 公园是我们队的指导员，我们老练这个歌。风在吼，马在叫， 82年前，黄河大合唱在延安诞生。周恩来总理听后亲笔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系列音乐专题节目《歌声献给党》，黄河大合唱，敬请关注。亲爱的朋友，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系列音乐专题节目《歌声献给党》，黄河大合唱。我是王卓。耳边如此奔腾的水声，只有来自于黄河。 朋友，你到过黄河吗？你渡过黄河吗？你还记得河上的船夫拼着性命和惊涛骇浪不战的情景吗？如果你已经忘掉的话，那么你听吧。 82年前，黄河大合唱在延安诞生，它以抗日战争为背景，以黄河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庄严讴歌了中华民族顽强斗争、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作为流传最广的抗战歌曲之一，黄河大合唱磅礴宏伟、慷慨激昂的气势，在战争时期鼓舞了整个中华民族。成就这部经典的是诗人光蔚然和音乐家冼星海。今天我们就随着历史的脉络，一起探寻黄河大合唱的诞生。1938年，在抗日救亡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仁人志士奔赴革命圣地延安，这其中不乏大批的文艺工作者。他们面对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一次次发出救亡图存的呐喊。 《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关蔚然，曲作者冼星海也在其中。 关蔚然率领的演剧三队，他就在去二战区的路上呢，就第一次渡过了黄河。这一次的经历给整个演剧三队的战友啊和诗人关蔚然有一个极为震撼的印象。从那个时候呢，也就是1938年11月1号我们第一次渡河的时候，我们开始了黄河大合唱的构思。 这是关蔚然的儿子张安东介绍，关蔚然在到达延安的路上就经过了黄河。就在1939年初，关蔚然在艰苦的条件下创作了长诗《黄河吟》。每当提到他们创作的开始，关蔚然老人眼里总是闪着希望的目光。这是来自于老人生前的录音。 八段歌词一口气念下来，练下来呢，星海就一听着的尽心尽很尽神的听着，他当然比别人还要尽心的听了，听着着很兴奋的一下子站起来，大家都蹲着那里，坐在那里，一下都坐起来，一把就抓过去了，就是我有把握写好它。 冼星海拿到关蔚然的词作，在延安鲁邑山坡的小窑洞宿舍里，仅仅用了6天6夜的时间，就完成了大合唱《黄河吟》的全部音乐部分。 我站在高山之巅，望黄河。 3月26号就开始，我父亲就动笔来写那个黄河大合唱的歌词。一会儿呢，就他自己在吟诗，一会儿又是伏案疾书。我母亲呢，看着的情况，又给他做那个土咖啡，就是黄豆炒熟了磨，磨碎了以后冲了以后当咖啡喝。关蔚然先生一看，看这个情况呢，就想广东人呢爱吃甜食。他就想方设法就买了2斤白糖，就送给我父亲。 在完成这部作品的全部旋律和乐队伴奏谱后，为了准备在延安的首演，冼星海随即投入到抗敌演剧三队的排练当中。与此同时，他和词作者关蔚然进一步交换了思想和看法，最终决定将这部作品从《黄河吟》更名为《黄河大合唱》。 我们是抗敌演剧队的，这个关蔚然是我们队的指导员，因为这是保留节目，我们老练这个歌。 风在吼，马在叫，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延安是革命圣地，黄河大合唱的诞生地和首演地都是在延安。特殊的革命环境和历史背景使这部作品的首演也成为了音乐史上的传奇。黄河大合唱包括声乐部分和器乐部分，其中器乐伴奏部分是由延安鲁艺教师负责排练，他们都是当时的专业音乐人才，更是后来被载入史册的音乐家。像李玲、李焕之这些乐队成员大概有20多人，都是延安鲁艺音乐系的师生。声乐部分是由抗敌演剧三队近30名队员表演，他们都不是专业的演员，没有受过专业的声乐训练。正因为考虑到这一点，冼星海在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使用了简谱，同时在完成全部创作以后，他不顾自己几近消耗殆尽的身体，马不停蹄地开始对演剧三队队员进行首演前10余天的紧张排练。这场音乐会是在延安举行的第一次音乐大会，在抗战时期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在中国革命的心脏举行这样的音乐大会，意义非同寻常。音乐会的内容大多是新创作的作品，下半场就是黄河大合唱的首演。演出是由巫西岭指挥，田冲独唱黄河颂，李英航担任三弦伴奏，蒋芷独唱黄河怨，史健、刘晨轩对唱黄河对口曲，说白由胡丹费担任，久伤未愈的词作者光蔚然亲自上阵朗诵黄河之水天上来。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唯一令冼星海感到遗憾的是女生独唱唱走了音。而黄河大合唱的正式公演是在1939年5月11日举行的庆祝鲁艺成立1周年音乐会上，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亲临现场观看了演出。这次演出由冼星海亲自担任指挥，由100余名鲁艺师生组成大型合唱团，20多人组成乐队。为了满足作品各声部的需求，丰富乐队音响层次，在极为困窘的情况下，冼星海把当时延安所能找到的乐器通通用上，有二胡、笛、锣、鼓、钹、竹板、木鱼等等中国的传统乐器，还有小提琴、吉他等西洋乐器，就连口琴也派上了用场。除此之外，他还使用了一些极为特殊也绝无仅有的乐器。为了补充伴奏乐队的低音声部，他使用了用煤油桶当共鸣箱改造的低音二胡。为了烘托黄河波涛汹涌之景，他将勺子和大号搪瓷缸搭配摇机制造音响效果，此外还将脸盆当作打击乐器。演出的时候，指挥、合唱队和乐队迸发出了前所未有的革命激情和音乐力量，感染了所有在场的观众，演出获得空前的成功。而这次意义重大且光芒四射的演出被永久地载入了音乐史册。 啊，朋友，黄河以他英雄的气魄出现在亚洲的原野，它象征着我们民族的精神，伟大而且崇高。这里我们向着黄河唱着我们的颂歌。 高山子巅 延安首演的《黄河大合唱》后来被称为延安版。《黄河大合唱》早年在演出的过程中，曾根据不同时期的特殊形式不断地被加工和修改。在此后的几十年的传唱演出过程中，为了满足和适应不同场合的需求，不同演出团体的特殊情况，《黄河大合唱》更是不断被音乐家们改编，先后形成了诸多的版本，以至于版本的具体数量至今难以确定。然而在众多的《黄河大合唱》版本当中，有两个版本是由冼星海亲自完成的，并且都留下了珍贵的手稿。第一个就是1939年冼星海在延安创作完成的初稿，后来被称为延安稿。第二个是在1941年冼星海在苏联期间重新配器修订的大型管弦乐队的总谱，后来被称为苏联稿。1940年冼星海和电影导演袁牧之被指派到苏联进行大型纪录片《延安和八路军》的后期制作。到达莫斯科后，苏联当局便征询他有什么要求。冼星海提出了三项要求：第一，是在苏联演奏由他创作的第一交响乐《民族解放》；第二，是把《黄河大合唱》拍成电影；第三，是见苏联著名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虽然这几个要求最终都没能实现，但是不难看出《黄河大合唱》在冼星海心目中的分量。1941年春天，冼星海终于在莫斯科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配器和总谱。然而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苏联处于战乱时期，冼星海即便重新配器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总谱，也依然没有条件听到自己作品的实际音响，更无法根据实际音响进行修改和调整。更何况冼星海已将这部作品整理加工修订成为一个巨型版本，不但增加了一个序曲和编配了一个极为庞大的乐队的编制。一直到冼星海去世数年以后，黄河大合唱才得以在苏联演出。而在苏联举行的最为正规且极具艺术水平的首演，当属1955年在柴可夫斯基音乐厅演出的俄文版本。这个版本以苏联稿为基础，全部唱词和朗诵都被翻译成了俄文，由当时苏联最著名的指挥家斯塔谢维奇、莫斯科爱乐交响乐团和苏联国家合唱团演出。而就此，俄文的《黄河大合唱》就在苏联传唱开。黄河大合唱在莫斯科首演，当时在苏联留学的留学生里有阎良坤、有郭淑珍，还有李德伦。阎良坤在演出当中担任艺术指导，郭淑珍演唱了《黄河院》。黄河大合唱最初的两个版本都是由冼星海自己完成，当然也保留有手稿。在现在的历史录音里面，黄河大合唱有一版1975年中央乐团来演奏的版本，由阎良坤主要负责， 施万春、田丰、盛丽红参加了班子，这个版本比较成熟，参加所有的演出的乐手都很高兴，这是中央乐团的演出版。而在这个版本的演出当中，郭树珍至今回忆起来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三天知道吗？才知道哦，我要这么发挥，我一句一句的，哎，我想啊，我说这句我要这样唱，那个我要这样唱，宝贝呀，我就唱这样吧。我自己也哭了，他这个妇人，对不对？孩子也死了，他自个儿遭到了那么大的侮辱，他还活得了吗？就是这样的话，他还说你要替我把这笔账算了，你要把这笔账让他还回来，他是民族的精神，死了他都有。所以我最后唱的非常有力量，你要替我把这笔血债清算，这一句啊，最后一句，你要替我把这笔，然后血债债字债清哈的七，咬牙知道吗？清还，也很有力的就延长到那儿。 黄河大合唱，有评论说一曲大合唱可顶十万毛瑟腔。英年早逝的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在烽火硝烟的年代创作出伟大的音乐鸿篇黄河大合唱，作为中国新音乐运动的标志性作品，这部音乐巨著至于中国已不仅仅是他在中国音乐创作发展道路上的重大里程碑的意义，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不可磨灭的鲜红的艺术烙印。 我

2021年，郎朗准备在15个国内的城市巡演，为国内的听众再次演奏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的嘉宾就是钢琴家郎朗，我是王卓。郎朗现在在国内的时间多了，大家见到他的次数也多了，在很多不同类型的综艺节目里，我们也可以看到郎朗的身影。但是今天，我们的节目里为大家还原的是音乐家郎朗，钢琴家郎朗，和他聊的所有的话题都是他视为生命的音乐。我们的采访就是从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开始的。 最新的专辑《哥德堡变奏曲》是小的时候就是弹过的，是吗？ 那只能叫弹，因为我看了这个伟大的古尔德在演奏这个曲子的时候，我当时还挺小的，是十岁左右。主要是我原来呢练巴赫的时候啊，就觉得巴赫挺无聊的啊，就是我从小的时候很崇拜巴赫，但是呢不爱他。这个崇拜和是崇拜和爱是两码事儿，对。但你要听到肖邦啊，或者是像浪漫派，我就很爱你，他就或者柴可夫斯基那种。然后听巴赫，你就感觉好伟大的一个人，但是你觉得这人跟你太远了。当我看到古尔德以后，我就爱上了巴赫的音乐。我觉得哇，这么立体啊，这是一个这么有不一样的这样的声部复调啊，然后能把我们的左右脑能更立体化的可以展现出来，包括就是我们想展示的东西，它看着就像 3D 4D 的这种感觉啊，啊，跟平时的音乐就光是就歌唱性的右手和伴奏型的左手来讲呢，就等于像 2D 音乐，你知道吗？那你要看到巴赫的把这种复调性弹出来，那你感觉像 3D 4D 啊，尤其能弹5个声部的时候，感觉哇好厉害，能弹出5个声部，所以一点点我就爱上了巴赫的音乐。巴赫的音乐实际是能清洗我们的精神层面上的东西，但他真正他真能做到让我们心呢完全的静下来。 嗯， 对。但你只知道怎么弹，不是说我就随便练就他就能让我静下来。那你想，如果练的没练明白，越练越着急，那越练越躁。 郎朗，平时我们看到他都是一位活跃在世界舞台的钢琴巨星，在他17岁的时候，就为钢琴家指挥家艾森巴赫被迫演奏几个小时。几年以后，著名的指挥家哈农库克告诉郎朗说，您演奏得很好，但是音乐需要更大的孤独感，你需要在自身找到更多的静止感。38岁，他进行了耳边的《哥德堡变奏曲》的录制。巴赫写这首作品的时候正好也是38岁。现在我们听到的莱比锡圣托马斯教堂的现场演奏的版本，郎朗当时就坐在巴赫的坟墓旁边。他说，我从未有过像这场演奏会上感受到作曲家和我这么近。郎朗被冠以很多第一的标签，比如他是第一位与世界所有主要乐团长期合作，并且在世界所有主要音乐厅举办过独奏会的中国钢琴家。他还被称为当今世界最年轻的钢琴大师，傅聪也称郎朗为100年才出一个的天才。郎朗每年大概有120场演出，基本上是他作为钢琴演奏家的饱和使用状态。他在录制这首巴赫不朽的键盘作品《哥德堡变奏曲》之前，也有过类似于采风的经历。比如他曾经去教堂 弹管风琴，也去体会用古钢琴来演奏的哥德堡。不过他说这其实都是一种尝试，一种体验。 那个东西呢是一种所谓的体验，体验这样的声音，体验这样的气氛啊，体验巴赫当年是什么样的一种氛围。但是在你体验之前，更重要的是你要学到真正的理论上的东西，怎么弹这个装饰音，法式装饰音是什么样的，意大利是一个装饰音是什么样，阿勒曼德到底是什么东西，布朗特到底怎么弹，基格舞曲、牧歌，包括各个形式的卡农，它是怎么回事。你除了分析这个作品，这是比较基础的啊，你这个学理论的都要去分析啊，和声是怎么组成的啊，这音型是怎么往前走的，音程是怎么走的，这都是非常基础。这就等于是看个东西来先看看说明书的感觉，你知道吧。但是你得去知道，就是说你和这个装饰音能不能碰撞出来感觉，你弹的是否只是它让你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还是说你能感觉到你的心里面已经和这个能接触上了，这个是需要时间的。还有一些就是说上下行的这个音啊，包括这个重叠啊，这些东西，这实际上从谱面上来讲都能学会，但就是说你在演奏的时候，这是另外一种艺术，就是说你怎么能让你真正的通过这个下行的音阶，你会感觉到就是你的心跟着它往下走了，而且你会感觉到越来越黑暗，越来越至暗的这种情绪，下沉的这种感觉，对，或者是划过你的心的那种感觉，你这个得一点点来体验，你还得在他的这个原汁原味的这个所谓的标准，当然了，音乐没有绝对的标准啊，但是它还是有一定的标准。那这个标准呢，你自己心里有一个秤，你得一点点去感受到，然后你才会感觉到平衡到那个秤的时候。古典音乐就是这个东西是稍微难一点，所谓的火候，在心里的这把尺子，尤其是弹这个巴洛克风格的东西，它确实还是有点尺子的。这个衡量标准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么这就是没办法，只能学，而且只能找高人去学。这个东西不是说我有才能与没有才能，这个就是说你学到了就有，你没学到就没有，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们得学到，然后在这个东西学到以后呢，你再去感受这个教堂，你再去感受什么，这才有用，你懂吗？要不然你这你就光在感受没有用啊，你弹的东西不这驴头不对马嘴啊，真的是这个，尤其是就是懂的人一听，哎呀，这骗子弹法，这完全是瞎编的，是人能听出来的，这不是说咱们自己能瞎编，你知道，这真的是不行了。 您在德国莱比锡圣托马斯教堂演奏那次的来宾应该是最懂的人了 啊，对，都是巴赫的，就是都是最成天听巴赫的人，你这反正他熏也熏差不多了，成天就听巴赫那火腿，你知道吗？就那种感觉啊， 紧张吗？那次 紧张，尤其是在巴赫的这个他的。灵魂的安葬之处，他那木在那，应该都在下面，你知道吗？然后确实紧张，但是同时呢，又感觉到一种升华的感觉。说我在巴赫旁边来走，那这绝对是我从小的梦，没想到还能在他的旁边来录制这个作品。巴赫木直接弹，那是不可能轻松了。但是呢，我弹一弹呢，我就进入到那个状态里了。包括我弹到最后那个从30段变奏以后，我都哭了，弹的，我太感动了，我就简直是。我说这人生值了，对。 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本来就有很多个钢琴家演奏的版本，朗朗这次奉献了两个版本，一个现场版，一个录音室版，这让我们第一时间就可以比较现场和录音的区别。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这部作品被称为音乐的珠穆朗玛峰，难度之大，即便对于朗朗而言也是一项艰巨的挑战。朗朗还特别说，弹这首曲子你的心一定要静，一点儿杂念都不能有。 郎朗被称为当今这个时代最天才、最闪亮的偶像明星。在1999年8月份的拉维尼亚音乐节上，为了替代音乐家安德烈瓦茨的表演，指挥大师艾森巴赫找到了郎朗。原本郎朗弹给艾森巴赫听的时间只有20分钟，但是他后来要求郎朗弹奏了各种不同的作品，从海顿、布拉姆斯到肖邦、拉玛尼诺夫和贝多芬，差不多弹了3个小时，就像一次个人的独奏会。即便是久经沙场的艾森巴赫，面对这个年轻人也大为惊讶。他暗暗地问自己，一个17岁的中国少年怎么能将海顿和勃拉姆斯弹奏得如此纯正。20多年过去，郎朗已经从当年的17岁的少年成长为令世界瞩目的钢琴巨星。在2007年的时候，郎朗获得了世界著名的音乐殿堂纽约卡内基音乐厅评选的2007到2008年度世界最伟大的艺术家的殊荣，全世界一共5位，郎朗位居其一。世界最顶尖的乐团、最顶尖的指挥、最顶尖的音乐节，郎朗是唯一一位几乎全部涉猎的中国钢琴家。我们北京音乐广播也曾经转播过很多世界顶级的音乐节，像柏林森林音乐会、柏林除夕音乐会，还有刘森音乐节，在这里我们都见过郎朗的身影，见证过他作为中国钢琴家在舞台上演奏。2018年，郎朗在刘森音乐节上和指挥家夏一还有刘森节日乐团一起合作了莫扎特的 C 小调钢琴奏鸣曲，而那场音乐会我也是现场的观众之一。 在2018年的时候，刘森音乐节您弹莫扎特那次C 小调吧？ 对对，哎呦，好厉害，太厉害了！ 夏一那次那个是很长时间您没有在音乐会的舞台上。 对，那天还挺紧张，因为挺长时间没弹音乐会了嘛，就1年3个月没弹，重新回到这个欧洲的顶尖级的这个音乐节了啊，还是挺感动的。那夏一扣莫扎特非常非常的细。有非常强烈的自己的一些想法，我还是挺享受的吧，不能说特别享受，因为跟哈伦库特合作完以后吧，就很难就是能达到这种级别，你知道吧？因为他的那个莫扎特真是能钻到精髓里去了。当然，这个刘森的音乐节的乐团声音很棒，但他毕竟他是一个组装团， 节日乐团， 他是一个最伟大的组装团，对吧？对对，他是最伟大的组装。和北大音乐的声音还是不太一样。 郎朗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古典巨星，他被誉为世界古典音乐新一代领军人物，一位将改变世界的年轻人。他手伤痊愈复出以后呢，迅速携手各大指挥和乐团在世界各地开展了演出，其中备受瞩目的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在刘森音乐节上他和指挥大师夏一的精彩合作。刘森音乐节是世界三大音乐节之一，著名的指挥大师夏一是刘森音乐节管弦乐团的新一代的掌门人。在音乐会之前排练的时候，夏一就已经感叹郎朗弹奏的莫扎特总是令他不可思议，每一次合作郎朗音色的变化都令夏一神魂颠倒，而这一次也是，郎朗在钢琴上也做出了各种色彩的细微的变化，还有各种销魂的轻音，再次令他感到震惊。这位家喻户晓的古典钢琴巨星，他曾经被誉为全球键盘节的大使，世界古典音乐新一代领军人物，一位将改变世界的年轻人。今天我们的嘉宾就是郎朗，接受北京音乐广播独家电台专访。我们的话题就是围绕黑白键，聊一聊音乐的斑斓世界。 在演出的时候经常会和大的这种顶尖的乐团来合作，然后也有自己在舞台上那种独奏，你更享受哪种？ 都好看你跟谁合作。比如说有一些指挥我就是感觉特别 如鱼得水的那种，像跟祖宾梅塔呀，或者跟安什巴赫呀，或者像 我转播过两场，就是您和西蒙拉特 啊，西蒙拉特，对，西蒙拉特也是，这确实是非常伟大的艺术家，对。但是如果有一些你找一些，就是你不是特别舒服的那种化学反应不是特别对位的指挥呢，会费点劲。当然它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呢人生呢你也不能每次都吃酸菜，对吧？你也得换一换，可能不太舒服，但是呢就是说这种新鲜感倒是挺好玩，就是我能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这首曲子怎么弹。 嗯， 但我可能不太喜欢这么弹，就是我可能喜欢但不是那么喜欢，你知道，就是我是觉得我可以这样试一试，我觉得挺好，但是那不是我就是我心里面完全想做的东西。 嗯， 但独奏会就无所谓了吧，独奏会你就是怎么想怎么弹了，自由一点吧。但是呢我也挺喜欢就有的时候换换不一样的指挥来试一试，他会创出一些没准第一次没弄得太好，但第二次的会很好，就有的时候需要一些时间。有些指挥我确实不是上来就很舒服的合作第一次，但是后来一点点的就会觉得越来越好。我觉得最容易大家理解就是我跟我的一位恩师巴伦博耶姆的合作，我对他的所有的精神艺术的气息啊和他的艺术的智慧啊我都感到极大的尊重和极大的崇拜。但是呢有的时候呢对于他有时候强加给我的一些东西呢我是不是很舒服的，因为可能他本身就是个伟大钢琴家，我在弹华彩的时候他的眼睛盯着我，有时候我就给我盯得真的是心里是直发毛，你知道。然后我那天音乐会结束，我说大师你就盯你别盯我行吗，我说你这眼睛一盯我我都出汗，你知道，本来挺好，然后你这一弄的让我都不知道怎么弄了，你知道。但是呢就是说他就是一个特别完美的一个例子，是什么呢，就是说他有些东西呢我知道是很好的东西，你包括我现在在演奏中他跟我说的那些教导的东西，实际是让我受益最深的那个人，他对我影响是非常强的影响。但他当时跟我讲那个时候吧我不是这么想的，你知道，他就是就这个东西就是他的后劲很足，而且你就会越来越觉得他那玩意儿对， 必须得慢慢吸收。 对，但是呢当他跟你在一起弄那个东西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不是我自己，你懂我意思吧，就是感觉是一座大山压在你身上，比如像孙悟空被一个那个你知道被那山压的有点透不过来气，但是哥们儿一走以后呢觉得这山压的好啊，被虐的爽，你知道，他属于这样的，你知道，这就是一个就是很有意思的这个就是很有意思的一种化学反应啊。但是在他身上确实是跟别人不一样啊，但是就是说我有时候也会尝试一些新的指挥，比如我也会特意的就是找一些就是新的就比较有特点的，我还有几个没有合作的这个指挥我特别想试一试，比如说最近在很火的叫 Carensis， 我听了他那个贝多芬交响乐，我感觉他的气息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完全全新的一种诠释。包括两年前荷兰乐新的总监彼得连科也是，我们第一次给我的感觉呢是一个我没有遇到过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在他是荷兰乐总监之前是没有合作过的， 没有，从来没有。 因为他原来是歌剧院， 对对 对， 对，他主要指歌剧，原来教响乐指的不多。 对对对， 然后呢跟他那次合作那个 B2 就是也是得需要一些时间去消化他说什么东西，但就是可能有时候就磨的时候 化学反应， 对对对，这可能就是还是得磨一段时间。这个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就是说到底是舒服会造成更好的音乐，还是有的时候冲突会造出更好的音乐，说不好。我可能大部分时间是舒服会造出更好的音乐，但有时候冲突会造出更特别的音乐，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郎朗是唯一一位和所有顶级交响乐团合作过的亚洲钢琴家。刘森音乐节艺术总监迈克尔·海弗里格他评价郎朗说，他是个极棒的万人迷型的钢琴家，他能和听众沟通，和听众的距离很近，能让大家觉得自己是音乐会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听到的普罗科菲耶夫的 C 大调第三钢琴协奏曲就是他和指挥家西蒙拉特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奏的版本。 朗朗的哥德堡变奏曲，他弹的一切都有方向。朗朗去年在录制这部作品的时候38岁。 以前我们转播有两次转播，您都弹的是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就是在这样的年龄选择弹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包括之前2018年的莫扎特。 其实我一直都想弹，但有时候因为你年龄比较小的时候吧，很多交响乐团不太愿意让我弹这些东西，他就会觉得什么年龄干什么事儿吧，就是你比如说你让一个小孩吧，弹个贝一还行，对，但是你要如果是让一个小孩弹贝四，可能这个乐队不太愿意这么干，那很一般肯定要找一个比较成熟人来弹贝四，对，就是我说的这个意思啊。但是格德堡变奏曲确实需要时间啊，但实际上莫扎特协奏曲，你说当然也要需要时间啊。我原来弹的也不好，就我小时候弹的也不怎么样，我自己也知道，确实需要一些时间来真正的学习到什么是莫扎特的精神，这个确实需要时间。但是呢，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我从来就不是一种固定性的钢琴家，啊，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人就是只弹，就你家就造冰箱的啊，或者你家就造洗衣机的，你知道吗？我从来都是没有给自己定性于什么。但有些钢琴家是有定性的，但不是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对，但我就是一直都是追求什么都试一试，然后我再想我最后到底适合什么。但是就是不好的原因就是什么呢？我最后发现我自己什么都蛮适合的，你说吧，这个倒是挺气人的。但是我确实觉得我自己也很生气，因为觉得到底我适合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是呢，我就觉得哎，我都能适合，那么就一点点就得更精的去追求。那么老柴呢，柴可夫斯基、肖邦啊这些浪漫派呢，对于任何一个年轻人来讲会容易一些。就像我刚才说，你只要有情感在。有时候你就泛滥一点也没事儿，因为他这音多，你知道，你弹弹弹就出去了，人家觉得哎呀好，感觉好，太棒了，全体起立啊！但你说莫扎特、巴赫这些东西太精准了，这种东西你光感情泛滥，或者是你光有情感没用啊，你根本顶不到位置，你等于是把所有的子弹全放到了完全不正确的位置上，你知道白打了，你知道就全白打了。所以这个就是需要一个人的更精准的记忆。技巧和艺术的气息啊，记忆嘛，这个需要时间的。那我觉得在这个时间段呢，弹这个巴赫呢，还算是比较成熟的阶段吧。另外，我对我自己来讲呢，我实际是特别想给自己一个新的开始。很多人有这个中年危机，就是这个也是艺术家里面，我有很多朋友也到了一定年龄啊，对自己做的事儿啊不太上心了，可能总是演奏那几首曲子吧，或者说总是。在那一个风格里转悠来转悠去吧，那时间长他就没有什么新鲜感了，所以呢他到了一定年龄呢就不太愿意演音乐会啊，或者有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小忧郁症啊，这种特别多人就一到了35岁以后，我呢就发现了有些艺术家就这个毛病嘛，我说不行，我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学习的机会，就是在挑战一个所谓的不一定是我的领域，然后呢通过这次的学习让我得到更多的艺术的热爱，然后能让我越过这个所谓的这个中年危机。所以我觉得这个哥德堡变奏曲是起码能让我做到这样的一种跳跃吧。 曾经在他的自传的扉页上写，千里之行始于足下，39岁做出很多转变的他好像又重新出发。他很关注中国的青年音乐家，更是设立了艺术基金会，因为这个项目他去了很多贫困地区和城市，不是作秀，不是试验，就是真实真意的去为小孩做一些实质性的改变。2020年，朗朗艺术基金会捐了50所音乐学校，今年他们更是加快了节奏，想为更多的孩子带去音乐教育的可能性。20几年来，朗朗一直保持这样的热情，而这股热情来源于他对钢琴的喜爱，狂热而又长远的喜欢。很多人不能在工作上干长久的原因就是太被动，人一生的时间就这么长，就去做一些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朗朗在用他的身体力行，给当代的青年人做出了榜样，向青春致敬，榜样的力量。我是王卓，下期节目再见。